更有惊喜，详情请询400-828-1890400-828-1890南京依维柯。 我是行情火爆，我该怎么开户？ 招商证券手机开户无需排队等待，只需身份证和银行卡，微信关注招商证券或短信发送1-95565即可轻松开户，详询95565。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 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一边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鼻涕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证书。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刘鹏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介入治疗的话题。生活当中我们在检查的时候也经常会听到有人说要用介入治疗，那么什么是介入治疗，该如何去做介入治疗，今天我们会和刘大夫一块来进行交流。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12320的郭高峰，请他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郭老师您好。 您好。 嗯，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什么样的健康话题呢？ 嗯，糖尿病啊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病，糖尿病并发症可累及全身多种器官。11月14日是联合国糖尿病日，今天呢就跟大家说说糖尿病的相关知识。 嗯，这个刚刚过去了啊，这个糖尿病日，但是说起来糖尿病的话题在生活当中还是非常常见的。说起这个糖尿病大家都不陌生，因为周围很多，我们也经常看到身边有很多糖尿病的病人，好像哈糖尿病的并发症很厉害，真的是这样吗？ 对，糖尿病最可怕的就是各种并发症，比如白内障、肾病，还有糖尿病足和这个周围神经病变等。还有一种呢叫糖尿病急性并发症，就是像酮症酸中毒、高血糖、高肾状态和乳酸性酸中毒这样的并发症啊，来势汹汹，一般的病人以及家属呢很难自救，如果抢救不及时会夺走患者生命。糖尿病患者呢多数都不住院，所以呢一旦发生这个急性并发症，最好在短时间送到医院实施抢救，可以将病人的痛苦啊降到最低，对未来的生活也不会造成太大影响。 嗯，那刚才您说了这么多又很严重的这个并发症哈，那糖尿病的病人应该定期到医院去查查吧，就检查一下身体是不是？ 是的，这个糖尿病人啊应该定期检查的主要有四个方面。这个高血糖使得眼睛中的血管肿胀和渗漏，导致视网膜病变，所以每年呢都应该做眼底检查。高血糖呢还会引发心血管硬化，容易堵塞，从而引起心脏病，要多加注意。高血糖还会让肾脏过滤血液中废物的能力下降，引起肾脏肾功能衰竭，每年呢都必须化验尿微量白蛋白。高血糖还会损伤全身的神经，最常见的是影响足部的神经，导致麻木、溃疡和继发感染，所以糖尿病人呢应该定期检查双脚。 嗯，您刚才说的都是这个到医院去做定期检查哈。我们都知道生活当中对于糖尿病病人来说，日常的生活起居的尤其是饮食的管理就非常的重要了。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些，糖尿病人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哪些内容，您也给我们做一些提醒好吗？ 好的，糖尿病患者呢首先要注意清淡少盐的饮食，每天摄入的蛋白量应为每公斤体重一克，还要戒烟限酒，适当运动，保持心情愉悦，充足的睡眠，不要熬夜等，这样呢有利于控制血糖和养护肾脏。另外呢糖尿病人还应控制血压和血脂在正常范围内， 还有必须戒烟。在过去的30年间，我国糖尿病患者人数增加超过10倍，未来5到10年呢，将迎来糖尿病并发症高发时期。研究证明，不良的生活方式与糖尿病发病以及并发症的发生呢密切相关。饮食控制和运动是糖尿病治疗的基石，希望糖尿病人遵守医嘱，科学合理安排生活，争取尽可能好的生活质量。大家如果还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北京12320热线咨询。 嗯，好的，非常感谢郭老师，谢谢您。那下周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连线。 好，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嗯。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的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介入治疗科的主治医师刘鹏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刘大夫，您好。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个在我们生活当中也经常会听到的词儿哈，介入治疗。因为说实话，现在比如说癌症是我们威胁生命的第一大杀手，我们都不愿意得哈。但是在如果得了癌症之后，听大夫的这个治疗，除了手术之外，经常会听到这个介入治疗。 对， 您跟我们讲解一下什么是介入治疗，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新的医学常识。 是这样的，因为介入治疗呢是我们一个专业术语，可能大家听起来是有一些个不像比如说外科手术啊化疗这样直接。介入治疗呢，它其实是一个以微创治疗为特点的，这两年飞速发展的，针对各个肿瘤它都有所涉略。目前来说的话，就是说通俗一点，就是原发性和转移性的肝癌是我们在肿瘤方面的一个主战场。但是其他的一些实体肿瘤和一些个肿瘤的并发症都是我们介入治疗有所涉略的。具体单一去给一个概念可能确实比较难。但是总体来说它涉猎范围比较广。而且呢它是因为创伤比较小，而且直接针对病灶，所以这两年的话在各方面都效果都还不错。 我曾经听过有人形象的跟我说过这个介入治疗啊，我描述一下，您听听这个对不对哈。他说就是在身体拉一小口，然后伸进一管子去，你比如说你哪有肿瘤，然后就去那肿瘤的地方离着特近，然后给你喷点药，然后再撤回来，然后对着这肿瘤施药。这种形象的说法我当时倒是听懂了，但是是这么回事吗？ 描述有失偏颇的地方，但是基本过程是没有错的。这就是我们针对那个原发性肝癌甚至是转移性肝癌的一个常规治疗，就是我们叫做肝动脉的栓塞化疗。它呀就是在您那个一般是大腿根部划一个非常小的口子，大概是到什么程度呢？几个毫米，2到5个毫米左右， 还不到1厘米。 不到1厘米，非常小的一个口子。然后把一根导管直接插进去到肝脏啊，去针对你肝上的肿瘤直接做一个先做一个造影，然后做一个栓塞，同时打入一些化疗药，是这样一个治疗方式。总体来说的话，很多病人在术后就有一个大概24小时的制动，就是平躺在床上一个制动， 不让动啊。 对对对，因为他那个你穿刺了嘛，穿刺的动脉怕有出血。其他的应该24小时之后就可以基本上可以正常活动。 就是我刚才说那个基本上还算靠谱。 还算靠谱， 还算靠谱。 个别描述有些偏颇， 有些偏颇。 对， 因为我们老百姓没学过医哈。大致能理解这是干嘛哈，因为我们您比如说外科大夫说行把这个肿瘤切除开刀，我们能想象哈，就甭管是真正的是开那种大刀还是微创刀，总之是把那肿瘤消灭掉。 对， 咱是这个是往那上药去是吧？ 就是因为刚才我说的是我们涉猎范围比较广，常规的治疗都是以针对肝上的这种病灶给它栓塞，就是为什么呢？就肿瘤为什么长得这么快呢？因为肿瘤它的血供非常丰富。一般上尤其是肝上的肿瘤，肝动脉的供血非常的丰富。我们的治疗就是把这个肝上的肿瘤它的供血动脉找到并且把它栓塞住，同时往里边灌注一些个化疗药，使这个化疗药局部在这个肿瘤内部起到一个缓慢释放的作用，是这样的一个常规治疗。 明白了，就是肿瘤我们经常会说呀越长越大不太好。 对对对， 就是人家是有土壤的。 对， 对， 对， 人家在那儿吸收养分。 对对对，我们把肿瘤的营养来源把它的粮草断掉， 粮草断掉，然后再给它割点别的是吧？ 对对对， 然后这样是这个介入治疗，栓塞哈就给它掐死了是吧？ 主要是栓塞和化疗两种结合在一起。 结合在一起。 对， 您这样一说就特别形象生动哈，把这个介入治疗大概给我们讲了一下。目前您刚才说了，对于肝癌的治疗哈， 对， 非常的有好处。这跟我们原来听说，比如说得了这种肝癌，经常会听到说大夫说要把这个肝切除，要把肿瘤切除，和您这个相比较。 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就比如介入治疗有什么优点，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是现目前的肝癌来说，不应该说叫什么优点，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肝癌的话一般来说首先手术是个首选的，因为手术呢它是一个我们叫做根治术，就是你把肿瘤去掉，老百姓 说白了就是去根了，你这样的话可以获得一个相对长期的生存。但是目前啊咱们国家肝癌的特点就是一般来说发现比较晚， 晚了， 能发现手术的病人一般的来说只有大概不到四分之一，不到25%这样的一个病例，大部分病例做不了手术，那这样的病人的话就适合介入治疗，就是我们去给他进行一个把肿瘤的血管堵住，让他肿瘤获得一个比较好的效果，甚至有一部分病人本来不能手术，我做完介入治疗了，他可以能手术，变成能根治的这样一个治疗情况。 所以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患者说，哎呀我这大夫先问大夫我这能做手术吗，大夫经常会说做不了， 对 啊，做这个介入， 对， 然后也经常会听说你先做介入，做完介入再做手术，是吧，这就是你刚才您说的那个， 对，这个我们叫做就是手术，通过我们的介入治疗把这个肿瘤降低，然后获得二次手术的机会， 肝癌发现比较晚， 对， 如果是能做手术当然是最好， 对对对， 他不能做的主要原因一般比如说像有转移吗，还 是主要是这样的，就是因为肝癌这个病嘛，在咱们国家它的特点就是以前是那个肿瘤发生率是非常高的，但现在呢肿瘤发现比较晚，因为咱们国家是一个首先来说是一个乙肝大国，很多病人具有一个明显的肝硬化，而肝硬化的里边的这种肝硬化的结节和早期肝癌是十分难鉴别的，而且就是由于有了肝硬化以后会造成一些个肿瘤隐藏在地方你看不到，这是一个造成发现晚的机会。另外呢就是肝脏本身它是一个我们叫内部的一个实质性脏器，它早期肿瘤没有一些个疼啊痛这样的感觉，很多人如果经常做体检能发现，如果不经常做体检或有些忽略的话，它只有到很晚肿瘤压迫周围脏器你才能发现， 就是有疼痛感才有可能发现， 对对对，对，而往往到了那个时候都已经非常晚了， 非常晚了， 对， 所以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肿瘤医院介入治疗科的主治医师刘鹏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介入治疗哈，介入治疗这项技术是不是也是这几年才慢慢发展起来的， 它一般是从大概70-80年代在国外，就是国外美国尤其是美国和日本都比较兴起，大概在90年代左右在咱们国内主要开始广泛开展的， 所以我们也经常会听到很多大夫会介绍这项技术，说它首先创伤小， 对对对，创伤小 是吧， 最大的特点啊， 最大特点， 对， 而就是还什么靶向性强， 对， 这跟您给我们解释一下这到底什么意思都 它主要指的是这样，就是我们那个其实靶向有很多种，因为我们这个是直接比如说尤其是肝脏，举肝脏的例子，直接针对肝脏上肿瘤做的栓塞做的化疗，它很少涉及其他周围的一个肝脏的周围脏器，甚至是其他脏器它都很少涉及，所以它相对来说会有一定的指向性，甚至我们现在介入还有一些新的发展，比如说消融治疗，这样治疗的话就是我们一根针直接插到这个肿瘤，把这个肿瘤进行给它杀灭，给它进行我们叫做给它烧死，那这种情况甚至目前来说有过大宗病例统计能达到接近于手术的效果，是这样的， 所以您看优势非常的多是吧， 对对对，就是它对病人的选择性可能是比较小一些，就是很多病人可能肿瘤还适合手术，但是由于身体一般状况比较差，其他疾病没有这个手术的机会，那这个时候介入治疗就能显出它的优势了。 目前比如说在咱们医院哈，如果有肝癌的患者就是用这种介入治疗的这个面啊或者是这个概率啊高吗？ 高，就是您说嘛，四分之一的大概手术，基本上四分之三 都在做介入治疗， 对对对 那是不是还有很多的朋友，比如说在介入治疗之前，因为也比较迷惑哈，问问您，经常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要问您，大家比较关心的一点就是，比如说，哎呀，这介入治疗之后，能我们家这个得肝癌的能活多久？这个东西治疗有效果吗？肯定会有这样的问题， 对对对，是这样问的。但是尤其比如说，尤其是针对肝癌来说，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为什么？因为肝癌的病人往往伴随着非常严重的肝硬化，而这样的话，所以造成了他肝癌的病人啊，出现这种我们所谓的意外的几率非常高。比如说通过治疗一段时间还可以，但肝硬化加重，出现了消道出血，所以造成这个肝癌的生存期特别难预测。咱们国家早在大概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曾经做过大宗病例的统计，大概当时报道的中肝癌的中位生存期大概只有是6个月到10个月左右。咱们现在通过咱们努力的话，需要分期，如果能发现我们叫做相对早期的这个病人的话，我们认为他大概2年以上生存率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然后还有很多人说这个，你看介入治疗虽然微创很小一口哈，但是是不是做一次就可以能够就解决问题？ 这个不是啊。一般来说，首先来说是要分肿瘤治疗的，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常规的介入治疗，也就是我们肝动脉的栓塞化疗，一般来说是要多次治疗的。为什么？因为肿瘤的血供啊，它第一有特 特点，它就是它往往是多支血供，而且我们 好几个血 好几个血管，而且它本身肿瘤就有一定的分泌一些物质，比如说我们叫做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就是这个肿瘤我这次给它栓塞住了以后，它还会有其他血管，比如说常规供应胃的血管、供应肠道的血管，又跑到这个地方来供应肝脏的肿瘤，所以就造成它必然会多次治疗。一般的来说，这个起码一般是常规来我们进行应该4到6次左右是这样的啊，甚至有的效果好的病人可能少一些。 他就是说得不断的根据您这个病情， 根据他的病情来进行治疗， 来进行治疗哈。所以这个大家也能够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哈。 对对对， 这个有的时候我觉得有的跟大夫一块聊天的时候就明白为什么，哎呀，我们大夫这个不是刚做过了吗？怎么又做一次啊？ 对对， 然后做了3回，怎么还做？是不是不行？ 就是我们常规，尤其肿瘤的治疗啊，我们一般是这样，就根据它的根据它的效果来修正我们的方案。就是比如说我这次介入治疗，或者是其他治疗也是一样，治疗以后我们会复查，看看效果怎么样。效果好，那我按这个方案继续做下去，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如果效果不好的话，我们要翻过头来找原因，找到原因以后再修改我们的治疗方案，再进一步治疗下去。 所以您看，人家的大夫都是不断的来修正的哈。 对对对， 那大夫就是病人对于这个治疗应该说还是比较的容易接受的。 哎，相对来说还是接受率比较高的。 是，而且他的痛苦也就刚才您说的，就是不能动。 最主要是不能动，当然手术以后还会有一些副反应，但是大部分都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那这种介入治疗现在相对来说，肝癌的患者来说，是不是就比如从年龄跨度，从这个身体的个人情况来说，还是很容易能够，就是不是有特别多的限制人群吧？ 对，限制的并不是很大。我们其实主要看的是主要首先第一点就是这个肿瘤侵犯到什么程度了。当然如果是肿瘤侵犯的程度特别重，甚至肝外已经有很多转移的，那个时候我们要进行评估。另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刚才我一直强调，就是肝功能，因为它还有很严重的肝硬化，看看它的肝功能是不是适合做我们介入治疗。 其实今天我们和刘鹏大夫一块来聊了聊介入治疗。生活当中我们也经常会听到各种各样的，这种都算哈。 对， 比如说我们经常听到的心脏那种支架， 心脏的治疗是 对吧？支架啊，搭桥啊，这搭桥 神经的， 神经等等，对，都算介入治疗， 都算介入治疗。 当然我们今天聊的是肿瘤的这种， 对 吧？介入治疗。您看这个几年哈，咱们可能中国尤其是像北京发展的特别快，介入治疗这项技术是不是在全球发展也比较快的？ 发展的还是比较快的。那这两年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射频什么的，都是又是这近十几年又飞速发展的一个学科，所以说介入治疗范围特别广，所以说就是很多人为什么不了解这个词儿也是这样的，它的不断在变化。就是比如说像我们也是，你跟我们如果比如说我们每个专业选定了以后，等到过上3到5年，你可能又发现其他领域又起来很多新的技术。 是是是，我觉得这个科技在不断进步，医学也在不断进步啊。今后这种介入治疗是不是会运用的更广泛？ 我们相信它应该会运用的更广泛。很多介入治疗其实已经都划到各个科中去了。有些介入治疗常规以前都认为是比如说我们需要介入科的专业大夫来做。现在这些个操作已经成为好像各个专科的大夫的几个技能，比如说像心脏以前也是介入科的去发展去做，但是现在已经成为很多心脏内科、心脏外科开展的非常多。 开展的非常多。 对。 那今后的比如说介入治疗，照您了解哈，世界的发展有哪些可能应用的方面，或者有可能新的发展可能会出现？ 尤其在我们这个肿瘤这方面吧，其实现在更推荐的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在循证医学基础上的一个个体化治疗，就是我们要首先评估病人的个人状态，这样的话以后的治疗方案会可能会更精细，更加个人化。这是一点。另外呢，就是我们介入治疗的这两年有些个新的器械啊，一些新的材料发展的非常的迅速。比如说现在这个叫载药微球，就是我的栓塞剂里边直接有化疗药。那这个打进去以后，它的化疗药能够持续释放很长时间，可以起到一举多得的作用。就是技术发展的非常的快。 过去都是两步吧，这个。 哎，对，过去都是那个化疗，有时候打化疗，我们栓塞剂用碘也混一些，但那个释放的不好，这个能起到稳定释放的一个作用。 直接就能搁到那个病灶那儿。 对，搁到病灶，就等于是它是一个载药的一个非小棱小的微球，化疗在里边起到一个持续释放，大概3到6个月以后 再来一次， 对 是吧？ 对对对对， 这个效果非常好。 对对对。 而且据说这种介入治疗的工具也是发展越来越好。 哎，对， 对吧？然后呢，那个创伤会越来越小，受到的那个特别顺手啊，这工具不断的在使。 对对对。像我们老师讲，他们刚搞介入的时候用的管子非常粗。甚至可能有点像类似我们这种电线这样的粗的管子，但现在已经非常的细了。现在我们的最细的一些个，我们是2.几F 的，就相当于我们2-3根头发这么粗细的一个管子。对， 那里边是个管子。 哎，对对对， 里边 是导管，里边是个导管还有导丝，是这样的。 哎呀，科技不断的进步啊，也希望能够给我们这个人的这种 面对癌症的治疗的时候手段更多一些， 对 吧？ 我们希望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更多的武器，然后我们去选择，这样的话可以给我们一个更好的一个方案，我们来取得更好的效果。 哎，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很多朋友对于这个介入治疗非常的感兴趣。手机尾号2147的听众朋友在问说，刘大夫，您刚才说那个射频消融术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刚才咱们说了都是放那些 对 药， 是一个常规的，我们叫血管内的介入啊。射频消融是这样的，它一般选取一个导引设备，比如说超声啊，比如说核磁，比如说 CT， 我们一般选一个我们叫做射频针，这个针呢直接经过导引处以后，直接插到肝脏或者其他地方的一个实体瘤，插到它的中心，然后这针头是可以打开的，然后打开以后进行调，比如我们有可以采取微波或采取射频这一类的技术，可以把这个肿瘤给它烧掉，是这样的一个技术。这样的技术的话，它的特点就是它只针对这个肿瘤，这和肿瘤的周边的一些地方进行烧掉，只要它能做的话，现在有过那个很多文献表明它对早期肝癌的治疗效果可以和手术媲美。 可以跟手术媲美，所以他也特别感兴趣，说那个针头是发热的嘛，就是烧掉， 是有发热的，对啊， 它是靠热烧吗？ 对，有靠热，它这个各个原理不一样，常规的咱们说的射频消融是靠热啊， 靠热的是吧？ 嗯， 现在的种类可能也越来越多， 对，非常的多， 是吧？ 对， 对于这些前期的，比如说早期发现的肝癌，是不是非常的好？这种 对，其实现在就是肝癌咱过去称为癌王嘛，它主要就是因为发现晚，现在你发现早的话，治疗手段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就是以我们最推崇的手术，甚至如果手术做不了，一些消融治疗什么的都能达到非常类似的效果，所以可能现在还是劝大家应该常规进行一下体检，即便发现肿瘤后先不要太担心， 不用太， 还是有很多办法的。 是，所以人家说肿瘤是可以可以这个治疗的，是吧？ 对对对 啊，所以我们大家不用特别着急哈。手机尾号1247的听众朋友来问说，刘大夫，那是不是以后所有的这种手术其实都可以用微创的这种介入手术来做？ 不是，起码目前离这个距离还很远， 还很远， 对对对， 是吧？这个可能是一个目前今后的发展方向。 微创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就比如说手术，现在手术和过去也不一样。过去我们常规的手术认为都是开腹啊、开胸这一类的，现在有很多腔镜手术，比如说腹腔镜和胸腔镜，可以完成了很多过去已经常规需要开腹开胸的手术。所以这个微创化肯定是一个 发展方向。 对对对， 当然介入目前还不是这样的一个。 对，介入现在离手术远远达不到， 远远达不到， 对对对，它是各有各的一个适应症。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听大夫的哈，就多跟大夫来聊，然后呢，大夫给做一下解释之工作之后，我们能大概了解什么样的一些情况，是吧？ 对对对。 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介入科的主治医师刘鹏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进行交流。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是介入治疗。那么节目最后也想问一下刘大夫，比如说一旦做了这种介入治疗哈，尽管它是一个小口啊，然后尽管也只需要平躺一段时间，那做了之后可能还要做几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内容吗？ 一般来说介入治疗的话，首先来看，比如说如果我是常规是我们叫做原发性肝癌的话，主要是一个注意术后的评估的问题，你及时过来复诊。就是我们很多病人觉得比较可惜的，就是治疗的效果他觉得不错，可能过一年觉得不错，过两年觉得不错，他就疏忽了。我们曾经就是前两天还经治了一个2007年左右，经过治疗了4次以后肿瘤非常小，然后就放松了，没有定期复查，结果今年肿瘤破裂又住到我们科的一个病人，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觉得定期复查发现问题，我们早期处理这种办法都很多的。另外那像转移性肝癌的话，转移性肝癌是这样，就是我们介入治疗只是在其中的一个阶段会有作用。那您来我们这个地方呢，也是我们可能会觉得是目前属于我们适应症的，我们这个阶段治疗完了以后，可能还会告知您要进行其他的方法，其他阶段的治疗，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治疗肝癌，您只是其中一个阶段的负责， 哎、对对， 有些 转移性肝癌有些， 对对，转移性，然后其他的一些转移的时候需要别的。 对，现在就是也是我们叫多学科协作嘛，这是一个发展方向。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专业，而且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专长，大家互相一起来把这个问题做好，是这样的。 所以就刚才您说的，这个今后可能是更加个性化的治疗， 对对 对吧？癌症也是个性化治疗，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来多学科一起来协作、啊、 哎对、 而且随着科学的进步哈、医学的不断的发展，我们也知道这个今后对于面对癌症的时候，我们不用特别恐慌哈、有很多的新技术在不断的应用 啊，对啊，当然最主要是不得 对对对对，所以长期的这个坚持按期体检是非常关键的哈， 对 对啊， 非常感谢刘鹏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也希望有机会常来啊，多给我们讲讲这方面的最新的知识。 好谢谢、谢谢。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